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。

对，在街上三脸皆悲，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，因为苦难不许人崩溃，感情像若曦是罪，莫斯科没有眼泪，大雪纷飞，你冷得好憔悴，单身的我原本以为给你一辈子不跟谁，莫斯科没有眼泪，我却流泪，不住哭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， 坚持到底，我。